个伴宇宙。 没有你的日子我不知怎么过，分不清快乐和忧愁。 不能过下去的生活，谁能拉住我？人是风中的陀螺，转不完的困惑。你就这样放开我，你就这样放开我，失去联络， 失去 无所谓的生活。你就这样放开我，你就这样放开我，失去联络， 失去联络， 想你的寂寞。你就这样放开我，你就这样放开我，失去联络， 失去联络， 你是否忘记我？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不少男人会带着点雄性激素的暴力，比如说生气的时候爱摔东西，动手动脚。男人不能够把事情憋在心里，但是呢也建议梳理一下发泄的方法，学着安静一些。女人排解苦闷也要注意场合，其实呢女人确实比男人更需要排解情绪垃圾。哭和说是缓解压力的利器，但是呢诉说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场合。熊天平、许茹芸对唱的爱情电影。 是虚构的电影，却看到泪翻滚。如果爱不那么深，结局是不是就不会相认？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 忘记我，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如昔。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不到我我不会离去。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说和我对戏。爱若让人幻想起，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 结局是不是就不会相认？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 爱上我，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如昔。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不到我们不会离去。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说和我对戏。爱若让人幻想起，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 换成我，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如昔。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再空虚再别离，不到我们不会离去。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说和我对戏。爱不让人幻想起，只因此生此情。

星星眨着眼，看起来并不远。天像糖一样甜，不见飘雪，我失眠的梦里你的眼，一直在你身边，一直爱到永远。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天像糖一样甜，冬天飘雪，我失眠的梦里你的眼，一直在你身边，一直爱到永远。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 星光音乐时间，足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六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你不能爱我》，唱出的是爱让我们体会痛的同时，也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完整。 在你给我拥抱的海边，最后你还是没说一声再见，写在沙滩上的诗和浪花一起消失，没有结局的故事。我们站在爱的分界线，却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一点，沉入彼此的世界，又渐渐走远，越想要放开却越放不开，关于你的一切。你不能爱我，你选择离开我，你留下

许慧欣对唱的《恋爱频率》，就他们在2002年对唱的一首歌曲，后来呢成为了 KTV 里男女对唱的经典。《恋爱频率》，这里的频率你已经记住了吗？这里是星光音乐时间，我是奶茶，感谢你的分享和陪伴，明晚七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停留在路口，要往哪里走？转个弯，忘了回家的路，现在怎么有点糊涂？夜深的霓虹，推翻了沉默。一群人喧哗着，只有狂欢手中还剩，感觉孤单。 总有个机会。 会不散，每个深夜不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春意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这个夜晚。城里的月光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幸福洒满整个夜晚。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向作战，理性与感情是最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它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迷茫，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么。若你碰到他，自私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正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却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迷茫，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么。若你碰到他，心碎。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么。若你碰到他，就这

黄色，秘密风格，为什么眼泪还在流？可是下了河的风，然后哎呀呀的痛，直到你出现拯救我。你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给我安慰，抱着我，哄我入睡。世界每天笑笑流泪，累得很满足才甘愿。你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给我安慰，抱着我，哄我入睡。你的笑容我一定很宝贝，从今天到永远，我不会疲倦。那天我眼泪偷偷滴在碗中，你做了料下面为了我，料下面就像你的深刻温柔，越搅和就越甜越感动。你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给我安慰，抱着我，哄我入睡。的世界每天笑笑流泪，累得很满足才甘愿。你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给我安慰，抱着我，哄我入睡。你的笑容我一定很宝贝，从今天到永远，永远不会疲倦。 现在是22: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向远方，爱生活，肩上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是我们心中的眼睛。 心，一路上我在听云雾中的声音，他说别放弃，忘记你的旅行，偶尔也会想起那个雨天甚至你说的负的背，老是在我心底调皮跑来跑去，想因为想秘密， 给我好运一天。 1-7-8-5，不用孤独，不痛苦。1-7-3-8-5，不再孤独，1-7-3-8-5，不用孤独，不痛苦。1-7-3-8-5，不再孤独。

爱，久了不去，新的不来，敢做敢当，敢爱敢买。 感觉到好炙热，当我寻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谁是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软动作，还是又不太好说，看他这该怎么破，爱不做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那就做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 如果当作爱是邪恶，我不会低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会心疼，飘向了地球的路，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最潮。 要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就是照顾那种理想一直慢慢变老，自从你是我至尊，生活是你的依靠，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尖叫像带点香味，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的全世界都坏人包围，看我化身超人依靠他们击退。 感觉到好炙热，当我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软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看他这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我只做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 如果当作爱是邪恶，我不会低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会心疼，照向了地球的路，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最潮。 You are the best of special, one for me. You are the best of special, one for me. You are the best of special, one for me. You are the best of special, one for me.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已经打算给我你的全部，放弃了整座森林，只为了一颗爱耶稣。如何让你明白，让你懂，说到才想死守就头痛。早早能够守着一棵树，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现在做了牙，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在瞬间万变，彩排像是快餐一样方便，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只好向你承诺我会意珍惜眼前。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谎言，我是否会嫌你不老不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是否会爱 说有一天你身材走样样，我是否还会为你采下星星月亮、哦、如果不相信我们拜托谢老师你保佑我们还依然，当我们两个呀花开花开，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感受到你关心着你的一点一滴，是爱让这种感觉在传递，一点一滴的好，因你变得更加重要。 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感动，就像聆听被草原的问候。